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麒麟中歌榜，今天第一首歌《成都成都》，来自宋冰洋。成都呢是宋冰洋的老家，他在那儿长大哈。但是他后来呢，去国外做练习生，然后去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哈。他成为了一位中西合璧的歌手哈。所以这首歌呢，跟赵丽的《成都》完全是不同概念哈。宋冰洋将嘻哈融合中国风，带来这首歌曲哈。2003年，中国风的大行其道，到现在当然还是方兴未艾啊。越来越多的歌手将中西合璧作为个人的志向，比如方大同自立门户富音乐之后呢，被赋予实现中西合璧的重任。当然，方大同呢对中国风很早就产生兴趣了，比如2005年，13年前的《So Boy》当中，以二泉音乐的曲作者阿炳的故事为脚本，用 R&B 结合中国民族元素，创作了这首《男音》。 在他的墨镜里看不到二泉的月影有多么朦胧，知己的少年时练习着二胡时琴弦勒出了血红，34岁后失明了，怎么用他双眼寻找自己的光荣。小时候拉走着浪淘沙，他们说他是个天才儿童，可是下一个画面里他就走在街头贩卖着他的匆忙。喧哗酒家中拥挤的小巷中，他拉着等待着是为他而动容，音乐没人懂，大伤要人懂，因为他真的很穷。漆黑北风中飘渺的烛光中，他想他总能为人们照出彩虹，音乐自己懂，一样有听众，沿途点亮他命运的灯笼，二泉音乐他才不管红与不红。墨镜里自圆其了，赵俊出塞自由人歌颂。 穷并不穷，他人穷志不穷，音乐证明他有用。回家路上又擦了不山不知拉着人，哪一曲才最感动，不知道路过的听到的免费的有没有因此心痛。可是下一个画面里擦就走，在街头贩卖着他的匆忙，雪花酒家中拥挤的小巷中，他拉着等待着谁为他而动容，音乐没人懂，大声有人懂，因为他真的很穷。漆黑北风中飘渺的烛光中，他想他走了为人们走出彩虹，音乐自己懂，一样有轻松，夜烛点亮了他命运的灯笼，而学音乐他才不管红与不Oh, yeah, 最亲爱的听众，想象他们的脸孔，流泪或满脸春风，那是在英雄，他慈祥的脸孔也渐渐地消息在难隐的前山中。才不管红与不红、 没有一座山春去秋来，学会期待，也学会了无奈。花落花开，自由放得开，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总要走到千里外。我离开，不回来，多希望你还在。如果天空也在，风一样会吹，树一样会摇，有一些美好在不在，我是化尘埃，扬起来，想知道你还在。路弯过来，能否让我再一次被窗外门打开来，能否再做几座城，可记得我们穿过几场雪，飘在红的脸颊上，有一种感慨，当时每一丝的总是后来才明白，春去秋来，学会期待，也学会了无奈，花落花开，怎样分得开？ 居的古典跟 soul 的元素融合成王诗安这首《你的女孩》，选择方大同担任制作人。王诗安最新的专辑《诗》，接着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吉克隽逸《由爱民族》。流行歌曲当中，少数民族歌手有着浑然天成的优势，因为民族的因子一直都流淌在他们的血液当中。把民族因素如何融合到国际化的风格当中，也是我们刚刚听到这首《由爱民族》演唱者吉克隽逸一直尝试的。这首歌就有大量用到了少数民族的吟唱在里面，当然将中西元素无缝的链接，这需要歌手本人有很强的一种音乐的驾驭的能力不然很容易弄巧成拙。我觉得莫文蔚算是中西元素混搭的高手，从翻唱专辑《回味》我的归属他都将这个中西元素巧妙完美混搭在里面。下面这首歌是参加《天籁之战》录制间隙灵光一现，将昆曲和欧美大热单曲 We Don't Talk Anymore 进行融合。We don't talk anymore. so tight the way I did before. I overdosed, should have known your love was a game. Now I can't get you out of my brain. Oh, it's such a shame. Talk anymore， 来自 Karen Mo Wei 啊，他跟华晨宇都参加了天籁之战。那么今年华晨宇呢又转战歌手的舞台，下面这首歌呢来一个花式的改编，在说唱风格的双截棍里面穿插了戏曲的元素啊，获得了很多人为他打 call 的机会啊。 什么病情？ 树下只有耳濡目染，什么大家跟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剑孤儿手中带钢，想要去分两松山雪少林的武藏。 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麒麟中歌榜，今天听听中西合璧啊。Coco 当然在东西方两地都有生活的经历哈、啊，所以中西合璧对他来说 so easy 啊。2009年 ，Coco 的东西 East to West， 既有西方热情奔放，也有东方内敛含蓄。这首歌叫做《流转》，下面这首歌呢？演唱者也常常将中西文化做一些无缝的链接，我们来听王力宏《伯牙绝弦》。 趁着年轻，一直没有自信，古人说这就是所谓知音。想着相信，相信将来也相信，朋友你会不会长毛相机？年月日时再相聚，何时能把这眼换找回忆？多安多安是谁的回忆，很多的我只想要为你唱起。就是机缘，你知名不爱听你，在雨夜吐水和麦芽末聆听，聆听那寂寞声音，举世知名不如一个知音。直到如今，我渐渐开破了心境，高山流水风景似都宁静，高山静流水静如镜，如烟卷深入悠远的天地。惊鸿上觉之余，那次会欣赏的是旧梦的演唱厅，这年杯酒一杯却一句欢喜。那几年之后，也许不变的旋律，当温雪融夏季，秋风微化小风心，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锵，又是思念的四季。趁着年轻，一直没有自信，古人说这就是所谓知音。想着相信，相信相爱也相信，朋友你会不会常把我想起？年月日时再相聚，何时能把这眼换找回忆？多安多安是谁的回忆，很多的我只想要为你唱起。风起依旧绿，自己却已归期。如今，如今第三季，我却心情再无自已。几年过去，当我带着波涛起，隔着冷眼，隔着冷眼冷语，静听，静静听你，唱给你永远不离弃的旨意。共赏月之余，歌词我写上的是哦哦，这一杯酒，一把酒，一句哈心。几年之后，也是。旋律让本雪融夏季，秋风为我捎风信，咚咚咚咚锵，咚咚咚咚锵锵，又是思念的四季。趁着年轻，一直没有自信，古人说这就是所谓知音。想着想你，想你想你也想你，朋友你会不会常把我想起？年月日时再相聚，何时能把这眼换找回忆？ 伯牙绝弦来自王力宏的18般武艺专辑。中国风呢，在世纪初呈现井喷的态势，从传统文化里面找到新的灵感，在混搭潮流下找到新的发展的方向。像 R&B、Hip Hop 的流行，也让中国风有了更时尚的一些表现力哈。那么近期有很多歌手将这种风格混搭出新的花样来，比如在中国风里面加入戏曲的唱腔，专业戏曲唱腔啊，让它显得与众不同。那接下来听到是去年与恩师周华健带来中国榜冠军单曲《江湖晚》，戴荃、周华健。 春风一时流水转，悲欢冷暖早分散，一杯斟来酒话长，几番言语付笑谈。豪情柔情都是你，天地人间谁不知，对 就当个别花场，举杯将说与友人。风云转头空，一身功夫在心中，江湖心江湖梦，莫与江湖论英雄。恩怨诉红曲，爱恨浮尘难道尽，江湖人江湖情，江湖谁懂谁能说分明。山流水你难寻，人间一回几多情，聚散本来平常事，相逢别去别有心。你做事故我为徒，相见在迟也不晚，天涯漫漫为知己，此情且终结无憾。风云转头空，一身功夫在心中，江湖心江湖梦，莫与相互论英雄。恩怨诉红曲，爱恨浮沉难道尽，江湖人江湖情，江湖谁懂谁能说分明。一杯又斟满，今生何日再共尝，江湖间江湖边，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大地，古窗外已是你，故事缘起几华丽，等结局我犹豫轻叹气，琴声里重新寻关于你，情感一生遍地还在爱你，缘分竟然默许你离去，情感一生遍地灵魂的离语，眼中花瓣落地了断了过去，而我酝酿情绪举杯饮醉，烛火摇曳，眉云墨迹，枫红瘦指秋冷了回忆，情在一首遍地放不下你，情在一首遍地灵魂的离语，雨季后我诉起找你的笑， 2004年推出江南的时候呢，有一种瞎打误撞赶上刚刚兴起的中国风的风潮。那么从此以后呢，将其就计中西合璧的中国风也成为了他重要的音乐一部分哈。他先后尝试过不同类型的中国风的风格，这首纪念奶奶的茉莉雨完全用西洋乐器营造出一种水墨风情的意境哈。其实像每一种风格一样，中国风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的变化丰富啊。我们最后来听胡彦斌将 EDM 和中国风融合的一首歌，叫《天宇》。我是麒麟，明天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啊。 如花落，剪不来，哦，如日升，如日落，只剩思，哦，若不爱就别活，就别见，哦，说了太多誓言，求了太多永远，现在一火沉沉站在我面前，再见一个轮回，我只是为了这样明的一切，脱下你的自尊，就能征服我的眼，这世间有多美，我也再不见你流你的泪。Yeah， 谁在被撕裂的边界看不见，你在暧昧又偷偷又只能散步回忆，这世间最邪恶的爱情叫做永远，这偏见穿梭间别人都能够辩解。 也看不见你在暧昧，有的对对只在散步婚恋，不是这时间最适合的爱情叫做永远，这天解三四解别人的都别解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渲染是旅途韵味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静静在等你，把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树根里放千朝的飘逸，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有了掌，哦，